我国的国家科学院草坪草研究分院科学家集体最近培育出了新品种色季常绿草坪草。新品种草坪草是利用我国的草坪草资源来培育出来的，绿色期为300天以上，抗旱性、耐病性等对恶劣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很强，而且耐寒性很强，浇水次数和肥料需求量很少，耐采性也很强，所以在我国各地都能栽培。